家和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，坚定理想，坚守信念，不忘初心，继续前进。 三伏苦暑天儿，嗓子晒冒烟儿，冲个凉水澡，换件老头衫儿，叫上他拉班儿，手里把乔山儿，就等老爷儿下了山，马铃出去找凉快儿。桐梓河边沙盘棋，路灯底下敲三尖儿，点上冰皮羊肉串儿，做点毛豆小凉菜儿。窗边开着花夹子儿，夏天自由大得乐趣儿，逍遥快活似神仙，文艺广播伴耳边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广播剧场，广播剧场。 开会、加班、报表、订单，忙啊！ 减肥、游戏、逛街、网购，累呀、 这个世界充满诱惑，为了理想打拼加油，头脑不能闲着， 那个未来就在前头，成天埋头苦干卖力，腿脚老实转着， 忙忙忙 忙忙忙 忙啊。 不要急，不要慌，偶尔要休息，明确方向再出发，品味红尘烟火气。 不要烦，不要乱，偶尔要惬意，认清真相，观万象，领悟世间情与理。 哎，抬杠拌嘴也是学问 哦，这嬉笑怒骂皆是文章。 北京文艺广播周一到周日每晚十点半邀您收听广播剧场。说不完的都市传奇，演不尽的离合悲欢， 原创广播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世通言，周一到周五每晚十点半登录北京文艺广播广播剧场， 好听的好玩的一段接一段。 北京文艺广播原创广播剧新编警世通言，讲述大宋老百姓自己的故事。街头偶遇忙躲避，往事种种生闷气，张家果园对外开，笑逐颜开，有目的。各位看官，话说最近的这个坊间呢，大伙儿都在热议关于熊孩子话题，于是乎有人可说了，熊孩子出现那都是因为家里长辈没有教育好孩子所致，甚至有可能是孩子有样学样而已。那么今天我们就来看一看，到底是什么样的言行会导致这样的言传身教。 我们做绣楼，雨泪盈盈。 哎呀妈呀，前面俩是谁呀？聊天呢？哎呀，我这就喜欢聊天，我还是别老跟他聊天了，我赶紧走吧，我这。 王婆吧？ 哎呀，这不是王婆吗？ 哎呀，我这这不，哎呀，反正走不了了，这不是 聊回来， 这不是老赵跟老李吗？ 是啊， 咋的了？喜欢我了？ 我呀。没有， 是他， 还是他呀？ 对，是他， 没有我，你这人怎么这样？你怎么把我往火坑里推呀，老赵啊？ 那个老李啊，就咱哥俩这就情况来说呢，一般情况下，不涉及到生死，我是不能啊。 哎，不， 这个跟他 这样，跟王婆这也不至于涉及。 那你跟他吧， 我不， 不是二位啊。咋的了？争我争不过来了是咋的？我还没同意呢，知道吧？ 没有争你，是争着不跟你。那个不是那个，咱不说这事啊。 哎呀， 我要想说什么呢？这王婆啊，就是最近这有没有什么新鲜事儿不的？ 我跟你说， 我们这上了岁数吧，也没有。 你要说别的事儿没有，现在新鲜事儿那是相当之多。 就是这个八卦都有什么呀？您给说说。 最近呢， 你给说说这个，就是那个王家的二小子呀，说 哎呀妈。王家那二 续弦那二说是说了好几家，哎呀，嚷了好几年了，说要续弦，结果到了也没续。 他 老说家里的有钱，有钱也不知道是干什么。 因为吧， 你说这样 样的人呢，老着藏着掖着的，都 所以 对你说呀，你快说呀， 这样的人，咱们 说 说那个，咱们再说说李家那姑娘，李家那姑娘嘛，都二十好几了，哎呀，身大袖长，按理说大姑娘了。前两天，哎呦喂，你看着了吗？那肚子可见大哟，哎呦呵，后来呀， 你 还说怎么着，还说怎么没出门的就怀孕了，后来吧又说不是，说是肝腹水导致的，那能是肝腹水吗？肯定是啊，找了什么郎中吃点什么药，哎呀，还假装是贞洁大姑娘，你说哪有这样的人？让我们这上岁数的，哎呀，王婆，你说你还老说你是四乡八镇，你说还说你最能说，你最能了解八卦，我们还 说 跟你说 呀，我听着着急劲， 一句都没说，说不出整话了，不要你干什么？ 走吧，走吧，走吧， 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这烦人，这玩意儿。 我这这玩意儿我都没受过这气 呀、 啊！ 哎呀，王婆啊，我跟你说， 哎呀，气死我！ 这个一天到晚 闭嘴！我告诉你，我要不说出一个事儿来，我告诉你们，好像认为我这人现在白活了是咋的？ 告诉 你不是那个，你先这么着，你先说那个老刘他儿子是怎么回事？ 说啥老刘儿子？说啥老刘儿子呀、啊？啊？我告诉你，别提老刘儿子，我跟你说吧， 你说有什么事儿？ 说个好事吧， 你还有好事呢。 张员外家郊区的园子最近向大众开放了。 这叫什么好 事？ 什么 听了什么了？还不是你不是？那你还走吧，你走吧。 是不是这就好事？哎呀，张员外家那是张员外的，又不是你们家的，又不是我们家的，你看眼里干嘛呀？眼不见心不烦，懂吗？活这么大岁数人呢，胡了八秃，一点道理都不明白。 我说你们两个人能不能不要在这儿废话？ 我没废话，没废话。 谁 你 不说正事儿，找你来干啥来？ 你光说这好， 这老太太 真是老， 拿我老哥俩当傻子玩儿。 但这还说这是在哪儿啊？说半天，什么张家大花园在哪儿？哪有个花园啊？真是， 张家大花园不知道啊？ 在哪儿啊？ 张家大花园就在城西呀、啊，啊， 嗯，在城西吗？ 我跟你说啊， 嗯， 张家大花园啊，象征性的要向游客收费。 什么？ 象征性的要跟游客收点钱？ 你刚才怎么说的来着？你刚才说 是好消息吗？ 这叫好消息， 是好消息、啊。 什么破玩意儿？你这消息现在越来越没有营养了。 真是 的，哎呦，我 不是怎么 你 们不就是 知道就别说、啊， 你们不就是不想花钱吗？ 废话，你想花钱， 我也不想花钱。人家这观景看样那是其次，最主要的是啊，他们家果园里的果子现在可都成熟了， 咋随便吃啊？ 人家可说了，人家可没说进去了光让看不让吃啊。 不是，我听说了，我听说他们那个果园不行，他们那果园今年都遭受雹灾了。 这叫咋说话呢？今年果园没有遭受雹潮，没有遭受雹灾。 对对 对，没有遭受雹灾啊。那。哦，那得多少钱呢？ 就是你平常咱去摘他那果偷摸着吃俩挺好，这回咋的收钱之后是不是不给吃了？ 门票很便宜。 多少钱？ 多少钱？ 一文钱呀、啊、 一文钱 啊， 这还挺值啊。 倒是能去啊，那水果咱来六筐一回，咱转卖都合适啊。 不是，他光让吃不让你往出带，你想瞎了心了吧？ 哦， 那我光着吃也行啊，我先饿一礼拜，然后指这水果我就给他吃饱。 你能有点出息不？ 那怎么你说什么主意、啊、 饿三天就行还一礼拜，你咋那么， 哎呀，你这人呢就，哎呀，光饿三天哪行啊？那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，舍不得媳妇逮不着流氓，知道吗？饿三天不行，咱得让张员外看看，要不然都不知道马王爷三只眼。 我得看看他多面的失败。 对，哎呀，还像开放性，他这叫什么沽名钓誉？咱们就得让他来一个哑巴吃黄连，对不对呀、啊 嗯？ 那个王婆， 哎， 怎么去啊？ 怎么去？就搁这儿去，自己走着去不就完了吗？那怎么去？你要想去啊，现在就赶紧上张员外他们家那报名交钱去，要不然就赶不上这第一波啊，摘人家果子了。 哦，那现在赶紧去啊！那这走，咱一块 走。 那个什么，老赵，咱走， 走， 交钱去，王婆 再见。看来啊，这二位大爷也算是这条街上人物了，哈哈。 连咱平时从街头聊到街尾的王婆都变得沉默寡言起来。那么他们到底又会闹出什么样的风波呢？咱们得接着往下听。我说 啊， 这 怎么了？来干嘛呀？ 这快到了， 到了，到了吧？怎么了？ 那么，那个，那王婆可没跟来。 谁说的？那不来了吗？那不来了吗？ 哎呀，哎呀，我跟你说呀，小伙子呀，小伙子呀， 哎哎，您大娘，您什么事儿啊？你干嘛换位置？ 对呀，咱换个位置咋了？啊， 大娘，我在您后边呢，你要说我在您前边，那换位置换我您这么大岁数也没问题。 他是那什么， 我在您后边。 小伙子，他是这样，大这个大妈我呢，这那个有点闹肚子，你知道吧？我就怕一会儿赶着我了，我这当时我就要拉，不是，当时我就要上厕所，这玩意儿多难受啊，是不是？就咱俩换个位置，我这能多腾出点时间来，我赶紧那什么一下的，你快点，我这都快行不行啊？这不心疼一下干嘛？ 行，我这还不好说吗？换前面我倒乐意。哎，那谁，王婆， 哎。 要不别往后躲呀！ 怎么 躲后边儿？哎呀， 来， 往前站，往前站，往前站！ 老子老妹儿这些年了，你说你往前站，这哥俩这有位置给你站着呢。 对， 来吧， 就是的，你站，你站这个，我站第一个，你站第二个还不行吗？ 就是， 哎，我这玩意儿这咋整啊？这是 这个那个王婆，这我刚排半天，我排这第一个了，对吧？你排第二个行不行？ 不、哎，他排第二，我排底前头，谁排第二个？你排第二，我排第一个，他排第三个行？ 哎， 你这人怎么还替我叫？你这我跟你说，你这老李 排第一个呢？ 排第一个， 不是你们俩就别打架了。 我们俩凭什么不让 我们俩不行的？让 哎呀， 就 我这太乱了。 我就说吧，你跟 那谁那小伙子过来给你帮个忙啊？ 哎哎。大爷，别吵，干嘛呢？别动气，挺大岁数的，挺热的天气，给他热坏了身子，干嘛呢？怎么了？这么大岁数的人，谁呀 ？说 谁 那 么大岁数的人、啊？ 哪来的这么？ 我身强力壮，我 爱着你， 爱 着你啊！你是干嘛的你、啊？ 就这老赵 这 样的， 看不上 你， 你知道吗？打他打六个，我能，你知道吗？ 我这老赵，我嘎着我夹死四个，你知道吗？ 哎、你就吹吧你呀、啊！ 哎，二位， 来，动手是吧？是不是动手啊？ 别动手，二位大爷别动手，你干嘛？你揪着我。 揪你怎么着？揪你打你！我打你怎么着？打你了就！ 哎，你们俩别把我打！ 哎呀，我这可别打了！ 你们俩老头敢动我是吧？别我 你怎么的动你？ 我这就劝架的，干嘛呢？大娘，这怎么回事？这是？不是大娘，这干嘛呢？这是他们？ 这干嘛呢？他俩打起来了，他还不赶紧走？快点走，小伙子！我就听大娘一句啊，就这俩老头子，你可惹不起，让他俩呀，自己解决吧。 你没完啊，哥！ 我告诉你，你好不了今天。哟，瞧这形势，哎，可是说是真的啊，惹不起躲得起了。但问题是，天不总遂人愿呢，有时候你想躲呀，他就更容易撞到枪口上。 哎呀，快走吧，小伙子，我别跟这待着。 他们俩不会有事儿吧，大爷？ 你放心，他俩不会有事儿的啊，他俩不会有事儿，他俩这打了一辈子了，你知道吗？我是。哎，小伙子， 怎么了、 哎？张员外出来了， 干嘛呢？ 这就免费发放水果，你这玩意儿，哎呀，你这 不是您不要赶紧早点回家，免得碰见他们俩吗？ 不是，你这回家的诱惑力完全没有水果的诱惑力大呀，这个 你怎么了？您那意思？ 那要不然咱俩也领去得了，你 这应该领，到哪一会儿领一会儿去、 啊，赶紧先领，哎，谢谢您啊，谢谢您， 哎，谢谢您给我们水果，哎，谢谢，还挺快的啊， 哎呀，我说这玩意儿，快走吧， 大娘。 哎， 您这一道上挺沉默寡言的哈，这老年人就是这么稳重。您 反正这玩意儿还头一回有人这么夸我，你这 不是 我这，哎呀， 王婆， 哎，都完事儿了， 你怎么回事啊？怎么不仗义啊？ 怎么拉完就走啊？自己、啊， 我们俩刚才打完架了， 谁知道啊？ 进园子说那边有免费水果发放，我们刚一过去，说都发完了。 你干嘛呢你？你不知道喊我们俩一声啊？ 就是啊，那小你年轻， 你看他俩有吧？ 他们俩， 一看就是没告诉咱俩。 不是那个大爷，这跟我没关系，什么跟 什么跟你没关系？你怎么不喊我们呢？没看着我们 抢了，是不是？把我们俩撺掇打起架来，哎呦，趁机把我 什么人呢你？我跟你年纪轻轻，你不能这么做。 哎，可不是这么回事啊！ 怎么回事啊？ 免费水果， 大爷说你有什么错呢？ 谁先到先得，对不对啊？先到先得，啊。 我跟大娘连一个有什么问题啊？对不对？再说人家写的清清楚楚的，先到先得，老弱病残孕优先。 哎，哎，好小子， 你也好意思舔着脸说 啊？老来说什么来着？ 病残孕优先，有你吗？有说小伙子优先吗？ 你孕呢？ 我看你们俩不就够孕的吧？干什么吧？ 你弱呀？你病了？残？ 你们呢？ 老啊？ 什么？你们老？ 对呀、啊。 刚才谁跳脚喊的？六十来岁，我们不是老，我们不老，谁喊的呀？ 老，那告诉 身体比我还好呢。刚才俩人把我揪着，还要打我，这叫老吗？这叫 老啊！ 真是的，我们俩不比你岁数大，岁数大就叫老，知道吗？我这，我这份给你们，行了吗？我这份给你们，我领着水果给俩大爷，行吗？ 这很差不多。 谢谢。 大娘，大娘，您怎么称呼啊？ 我姓王啊。 王大娘，您这份您自己拿住了，这不能给这俩老帮，不能给这俩老头儿，这您看，那么这王大娘比你们俩更符合要求。 我没说抢王婆的呀。就你这小伙子不懂事儿，是不是？那这老赵 啊， 这水果咱俩分一下啊，分一下。 分什么呀？ 分一下。 分什么呀？ 什么叫分什么呀？ 不是老弱病残孕优先。 对呀、 啊，我不比你大吗？我比你老啊，都我得着的呀。 怎么叫都你得着呀？你怎么就比我老、啊？ 你多大岁数？ 我62啊。 我63呢。 你是63，你63是虚岁63，我是实岁62。 我公岁63。 再说了，光看老行吗？老不仅仅是岁数，还有 状 态呢。状 态怎么了？ 我这腰都驼了。 你看我这背都快折了。 哎呦， 我这腿啊还不利索。 我这脚。 你看我这牙全是假的。哎、你看 我 跟你 掰出来给你瞧瞧。 哎呦喂、哎！哎，小子，你要跟我比老智慧的一兜水果、 哎、 是吧？ 这俩人啊，永远也打不。完了！ 哎呀，古往今来，无论是读书还是练武，咱们都坚定地认为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。于是呢，我们会给自己树立一个目标，寻找一个偶像。只是大多数时候呢，我们往往忽略了所谓榜样的负面力量。就像咱们今儿故事里这二位一样，如果有人跟着他们有样学样，那这熊孩子成荫也就不难猜测喽。这正是力争上游，树偶像，有样学样，想一想，具体问题多分析，是负面力量也要讲。 您刚才收听的是广播喜剧新编三言二拍之警示通言，编辑徐然，演播李银飞、叶鹏、小曾、于浩，录音师张笑音，后期制作云中三月，感谢您的收听。 昨天那个夏天，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跟沉淀。 如今风依旧在吹，秋天的雨跟随，心中的热全不退，仿佛继续闭着双眼，熟悉的脸又会浮现在眼前。蓝色的思念突然演变成了阳光的夏天，空气中的温暖不会很遥远，后冬天也仿佛不再留恋。绿色的思念回首对我说一声四季不变，不过一季的时间回到从前那个被风吹过的夏天。还记得昨天那个夏天，微风吹过的一瞬间，似乎吹翻一切，只剩寂寞肯沉淀。